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无评论不新闻， 三地话新闻。 好，欢迎收听凤凰 U Radio 综合台正在直播的三 D 化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我是佩芬。 7月4号的晚上10点多钟，福州有一辆27路的公交车行驶到了后雨路口的公交车站的时候呢，就在车子最后一排呢，有一名男乘客，他突然间起身。于是呢，他就往前走，一直走到在后车门附近座位有一位年轻的女子的身边，然后呢，他是做出了非常下流的举动，直接是骑坐在这名女子的大腿上。后来我们通过福州这个公交车的监控视频是看到他到底是进行了一些什么样的动作。于是呢，他就对这个女子进行了施暴。那施暴的过程当中呢，是公交车的司机啊，55岁的，他叫做欧阳农毅，他就喊了5次，说快来帮他。但是呢，车上的乘客无动于衷，没有人去上前来相助。直到最后，这名女子和这个乘客以及这位司机成为了这趟车上最后的几位坐车人士之后呢，才有除了司机之外的一名这个乘客，他就出手相助了。于是这样一个新闻爆出来之后呢，大家又有很多的所谓的反思，说为什么会在福州出现这样的事情之后呢，大家又会有这么冷漠的反应。那么刚好就跟杭州的一起公交车的人为的纵火事故是形成鲜明的对比。因为在那次事故当中呢，现在是被调查发现是有一个男乘客，他是背了一个背包，然后里面呢是装了一些液体、在上车之后呢，他是起先跟其他一些乘客起了一些争执，但最后呢他是引燃了这些液体，整个车厢燃烧起来。但是就在这个公交车燃烧的时候呢，又看到因为他是在西湖边上，所以很多周围的游客啊，包括一些 路人 啊，还有一些甚至14就是开饭店的那些店员们，都是奋不顾身的进行相救，所以就形成鲜明的对比。我觉得我在香港看到杭州这个新闻的时候，我每天都看明报，然后就当时看完明报那篇报道时候有点震惊，我说明报几乎在报道中国新闻的时候很少有这么正能量的东西出现真的，他那篇报道真是惟妙惟肖，而且是跟昨天我们讲台湾在立法院打架的这种新闻描述一样，用了很多的动词，就让你看完这篇文章 身临其境 有画面感，似乎你就看到了所有人就因为这样一场突如其来的火灾，但是就伸出了自己的援手，而且完全没有考虑自己当时所处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不顾自己的危险。你看完之后是正能量满满，可是没过多久又看到这个福州的这样一个事情之后，你又产生另外的一些疑惑，为什么会两个事件哈，都是发生在公交车上，都是在公共场所，而且都是面对陌生人，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 但我看到的第一个差别就是，一个是大白天，一个是 晚上、 10点以后了，都已经是。我觉得的确是，就是当人周围人少，而且天黑的时候，人可能没有白天勇气那么大。另外就是还有我觉得这个我看了一下那个福州这个性侵的这个过程。我觉得当时可能大家比较毛骨悚然，就是这个人在光天，就是不是光天化日，在这么公开的场所，有这么毫无顾忌的行为，大家会认为他是不是一个亡命徒？对，我上去这个拦他，我会他回个头来给我2刀这样的。 对哈，而且他的一个举止非常的奇怪，他就不是偷偷摸摸的，他直接把你拉到那个公交车车厢中间的那个过道， 他不是躲起来或者在一个没有人冷比较冷僻的地方。 好，等一下我们会听到一位心理专家进行一些分析哈，他也是觉得 奇怪的事情就在于呢，说为什么他会在这样的一个情景之下做出，就跟你讲的、 嗯、 是大家毫无预料的。如果你是其他的性侵犯、 嗯、 你可能会拉到一些小巷啊、 嗯、 乌漆八黑的 地方 没有人看得到的地方，就这个是不是反映他其实本身是 有 一种心理变态、 啊嗯、对。可那一天我看到新闻的话，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是我是不是没戴上老花眼镜，我看错了因为当天那个手机跳出来的视频，因为有一些可能标题党他下的比较过，是有一个女孩子在车上被性侵、 嗯、 这标题党，但后来他未遂，但是我真的第一个反应，我觉得怎么可能在公车上面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嗯嗯、 你说之前印度那个女大学生，她虽然一直在公车上，但她坐的是黑车嘛、 嗯、 那可能不太一样， 而且她是被拽走了嘛、嗯、 对、嗯、所以你看其实真的你第一个反应是这在常理的认知上是一个不可能，他在一个公共的空间，而且车上还有其他人嘛。 嗯嗯， 那后面你再看到，其实我私底下也这两天也跟圆圆聊到，所以如果说我们现在都在讲说那车上为什么大家都围观，好像都不愿意伸出援手，特别是你看一个弱势的女孩子这样子， 嗯 嗯嗯，那有些时候我们可能反思，我们如果是我们自己，我们会不会做这个第一个，我们可能现在都觉得嗯会，可是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大家不是不愿意，而是很多时候不敢做那第一个， 或者是僵住了、嗯、 对，或僵住吓到就反应不到。可是有些时候我觉得很多人是通常如果只要有第一个出来了，可能大家就会觉得我们有力量多，我们是可以压制这个人的。 我觉得很奇怪一点哈，就是我们看新闻很少有人会说立刻报警。 嗯，哎，有啊有啊，这个里面有喊，就是那个他因为这个男的上车以后，他先骚扰了一个 女的，对对、 嗯，那个人就旁边 提前下车了吗？ 那个男乘客就是你再这样我就要打110了。嗯，那个人他所以他就收敛了，但是那个说要、嗯、要那个威胁打110那个人就提前走了， 对对对对。 所以呢，接下来可是刚才你说没有第一个，可是这里面这个司机有啊，这个司机就 喊了 立刻停车去帮这个女生，嗯、而且帮了一边帮 喊的 还喊 嘛， 对 对。 嗯，我觉得一般你看到一个也算50岁成年男子去出手相救、 嗯、 我作为这个旁边敲边鼓我也会上去救一下，我不会像这个车上的人一样无动于衷。他里面甚至讲到就是很细的说一个中年男子起身、 嗯、 走了、 嗯 一下，然后又退回去又缩回去了。 他可能走近之后是发现这个人确实不是一般的那种， 有点害怕， 有点害怕、 嗯、 然后你又看到、最后是把他抓到警察局去了嘛， 对对， 然后那个受害的女孩子的男朋友就来了，然后记得对一看到就啊，这真的是典型的中人的报复方式、嗯、已经到警察局了还是要先劫气打一顿好了，那今天我们说到这个性侵的话题刚刚开始，刚才说到等会儿来请教心理学家，也是我们经常联系的一位老朋友，台湾的心理学家安安老师。那这些心态呢确实非常常见，说实话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不觉得很震惊。 真的吗？ 啊， 对，我不觉得很震惊、欸、对，因为你有性侵，我好像你说身边的多多少少都有一些， 都有人被性侵过， 都有一些在公交、 啊、公车上骚扰上，你要说这不要说 骚扰， 对 对，你说什么摸个大腿啊， 对对对对对， 或者就一直盯着你看啊，因为你穿衣服又怎么怎么着了、 嗯、 就好像都听过、 嗯、 但是你说有多么的震惊，如果你不细看哈，它是怎么样一个的细节 过程、嗯， 我反正我可能现在看这种负面的新闻看掉多少，整个人负能量满身，有点麻木。哎，我后来我就去查前些年还有没有类似的例子。 嗯、 你比如说这次公交车的司机，我觉得他还挺正能量的， 嗯、 从头到尾一直在喊，为什么没有人来救？ 嗯， 12年的时候，我看广东的这个南方电视台就有过一个报道，当时发生在广东。也是类似的，在公交车上、 嗯、 然后有一个女孩子被、性侵、 嗯、 然后她就大声的喊让司机把车停下来、 嗯、 然后司机还让她不要吵、 哦、 她说，而且当时公交车上50几个人、啊 哦、 没有一个人帮她，然后那个司机说那别人都不帮你为什么要帮你、 嗯、 然后你对比之后你发现现在的， 不过曾经有一个就是心理学上它有一个分则的一个原则、 嗯、 就是说比如说他们做个实验，就是你一个人跌倒了、 嗯、 然后旁边如果只有一个人的话，这个人他几乎是100%会去出去援救，然后打电话报警、 嗯、 或者这个叫救护车、 嗯、 当这个周围的人数增加到比如说5到10个人的时候呢、 嗯、 这些人就开始犹豫，就是刚才佩芬说的这第一个原则、嗯、大家就会每一个人报警或者相救的可能性就降低25%了，人越多就出手相救的越少 还有近期能联系起来就是山东招远的全能神的那个案子，在麦当劳也是一样的，很多人因为那个过程实在是过于惨烈，结果也非常令人悲痛，那悲痛之余更多的人选择反思，说如果我在现场，很多人当天晚上睡不着觉，就一直在想如果我在现场我会不会去真的是振臂高呼啊，或者马上奋不顾身的去救人，很多人可能是否定的答案，就这个也不能说让人心痛吧，但至少会让大家再去想一想这到底是为什么。等会佩芬要分享台湾的经验哈，我听说台湾的例子也非常的奇葩， 说完台湾更让人向往了， 向往 好的，欢迎回到三 D 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我是佩芬 啊。今天为什么请了圆圆和佩芬哈、啊？两个人都有亲身的经历要分享，直接来吧。 什么叫直接来？ 直接来， 直接来吧。 没有，就是昨天我们在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就是说这个公车上面性骚扰常见不常见？然后几乎每一个， 除了我是吧？除了我之外， 编辑和编辑 员 每一个女生都说好像在这个车厢里被性骚扰。 你们是因为穿的太暴露吗？ 我那一次还的确真是穿短裤 啊， 我穿牛仔 裤 长的嘞， 说明你的体型好，曲线好。 然后嘞。 就是我记得是我上大学，而且我还带了两个弟弟，两个表弟，两个表弟，但是他们不是成那时候不是成年男子，是上一个上高中，一个上初中这样的。然后呢，我们去坐小巴，小巴呢就是我跟他们俩分开了，就我跟了一个男的坐旁边。就开始他的手他很奇怪，男的大概三四十岁左右，然后反正也不壮，那种有惨白我记得。然后他的手就老是 为什么要强调惨白？ 就是那种让你觉得不健康那种感觉，就是那种病殃殃的那种感觉。然后他就手老是虚搭在我的那个腿旁边，就他那个因为小巴很挤嘛，就是两个人坐在一起以后基本上就是如果车晃动的话你会腿会碰到的，他的腿就放在他大腿的边上，然后一旦碰到他就会碰到我的腿，然后我觉得有点讨厌，因为大夏天的我不想被人用热手这样碰嘛，我就把腿往边缩缩，然后他就开始把手这样虚的罩在我的腿上，他没有碰到他那个手的那个感觉， 就只要你一动就要碰到， 对，我只要一动他就会碰到他手掌。后来我开始我觉得这人有毛病嘛，后来才就快下车了我才反应过来这是一个流氓，后来我就喊我说摸什么摸摸什么摸，然后这个时候大家他马上蹭着起身往下走，然后已经大家开始往下走了，然后我其实他跑了我倒觉得没什么，但是我记得当时车里面其他人的眼神我特别记得特别清楚，就是没有一个人帮我说这是流氓或者什么的，大家都用一种看热闹的或者是幸灾乐祸的眼神看我，那个人就一溜烟走掉了嘛， 说看你穿短裤被摸了吧， 他那倒没有那种谴责，就是嘿嘿嘿就小姑娘被摸了嘿嘿嘿这种看热闹的那种表情所以我当时就所以我今天看这个福州那我能想象到，就是你当你在公共场合遇到你需要帮助或者需要别人声援的时候，周围的人很冷漠， 那对你的心灵造成了伤害吗？ 没有伤害吧，但是我提醒自己就是以后碰到这种场景呢可能不要那么鲁莽，就是 不要那么鲁莽， 不要那么鲁莽，就是我当时是我第一个，就我刚一反应出来这是流氓我马上就喊你摸什么摸， 那不这么鲁莽不喊应该怎样？ 不喊一个我觉得就是说，因为我后来看了很多，就是有些时候你一般来说这种性就是性骚扰的人他是心虚的，你一喊他可能跑了，但还有一些是老手就是惯犯，他根本不怕你，你一喊他反而上去就对你进行一种更毛手毛脚伤害这样的，而且他在看到周围的人没反应的话他会更猖狂的，就他本来可能摸你两下他就跑了，但现在他对你可能有更多的伤害， 那可能自己沉默反倒是最安全的， 我觉得就是能尽量躲开先躲，尤其是当你是孤身女子的时候你能躲开尽量躲开，所以我来香港的时候 反而别嚷嚷， 别就是不要跟他起那种正面冲突，不要激怒他，因为对方毕竟是个男人嘛，劲儿很大的。然后我在香港的时候很逗的，我在 叮叮叮电车上面看到一张很破旧的小纸条贴在窗户的边上，上面写的遇到性色狼莫牙忍，什么赶快暗中去叫人，还是做成顺口溜这种。就想哦，原来香港也有很多，台湾怎样的？ 台湾有要说亲身经历的， 来来来，就要听这个。 反倒我觉得，刚刚我们在试一下讨论，可能是社会风气的民情不同吧。我觉得在台湾的话，我反倒我觉得现在发很多案子，包括我自己，我都会觉得是应该要说出来的， 喊出来的， 要可能你未必你喊，有些时候你看状况，可能你要喊出来。再来呢，你可能必须要跟他斗智，斗智。我们待会后面可以再分享，现在台湾有很多的这些相关设计品可以来斗智的 设计品。 对，那假如你说自己，那我也是大学的时候，我还记得，我现在都还记得那条公车线是几号，但我就不黑他了。然后我就记得我从那个台北火车站要回家，回到我租的地方嘛。然后后来我就坐上去，然后我旁边是个中年男人，大概40多岁的，可是我。那时候我觉得这也可以提醒现在很多女孩子，大家都喜欢拎个包嘛，包通常都放在腿上。 对， 那天我女士拿的就是一个平的这个包包，然后就放在我的腿上。这男的他的手就也是放在大腿上，然后他交叉的，可是你看他交叉就会有一只手比较靠近我嘛，那这个手他就慢慢的靠往我腿上靠。一开始你真的会觉得他可能不小心碰到，可是你会发现碰到之后他缩回去之后，那发现你没什么反应，他会再来第二次，然后再来就越停的时间越久，然后开始就会摸。可当时现在我都回想，我根本不知道我当时干嘛那么怕，说真的，因为满车都是人，我为什么怕？可是说真的，我现在能够理解为什么有些人是不敢出声的。不过你说我当时很小，也二十来岁，可是我真的觉得吓到，真的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反应，也不知道说，我只觉得很讨厌很恐怖。所以后来我的选择是，我也没有出声，但是我选择就提早就赶快最近的一站我就下车。可是这件事让我到至今我在后悔，就为什么我当时是没有 反抗， 大叫色狼，然后可能车上就会有很多的人就帮我，可能就抓他去警察局啦。所以我觉得还是年纪小可能可是 心虚， 可是我觉得相关的包括公车，我刚刚提到我们待会可以来分享，就是相关的这些一些设计上面，公车上有一些可能像香港比较多是标语，但台湾可能有更多实际的一些设计。 好，这个 可以给一些提供来， 因为这个是非常非常实际的经验哈。不过首先我们还是先对这个心理状况来分析分析。你比如说两种完全不同的，你是会叫的，佩芬也20多岁，他就是完全选择哑忍这跟性格有没有关系？还是真的是跟社会气氛发生在时间，好吧，那好吧，听一下心理学家怎么分析。还有这个施暴者他们也有分很多种，那有的可能是极端变态的，有的可能比较软弱，你看你吼他就吓跑了，有的你可能一吼他会对你施加 进一步的伤害。 来听听安安是怎么样分析的。 公开场合性侵这个案例真的是比较少，因为他已经不算性侵，他就是基本上他是有毛病的，就是心理有问题。应该说性侵本来心理就有问题，只是说像强盗也好，小偷也好，或者是这种强性侵的也好，一般他因为想要得逞，想要成功，他会特别去找人家没有办法发现他，或者是周遭的情况是比较有利于他的状况。但是很明显你看到他是在公，他如果真的想性侵别人，他应该挑的是晚上巷道没有人，他比较容易得手嘛。但是你看到他挑的是一个很公众的，然后有很多人的，基本上他根本没有去考虑后面他能不能得逞这件事，所以其实他的精神状况应该已经是跟现实脱离的，可能已经到比较严重的有这个精神病的状态了，他没有办法融入现实，所以这个跟真正的性侵者又是不一样的。 那真正的性侵者有什么典型的特征吗？ 其实这个原因很多很多，可能就是因为他会特别对于这种弱势的女性，然后反抗的受害的女性感到性兴奋。对，就是说人家不反抗她不会兴奋，她一定要那种尖叫然后哭闹然后推，就是反抗她的她才会兴奋。所以除她去性侵别人之外，她进行一般正常的性生活她不感到兴奋，或者是她根本在当中没有办法性房，她要透过那样的方法她才得到性满足。对，那种就是在心理上是另外一种变态了，但是跟那个 公开场合，可能他已经有精神分裂，就是没有办法跟现实，没有办法认知到现实那个是有所区别的，不一样。 嗯、是这个新闻当中，好像我印象深刻的，他描述他的现实生活的情况，说他是丧妻丧子。我看完这段给我的印象就说、嗯、这几个字是不是暗示了什么，就是他现在的生活状态跟他有这样的行为举止是有直接的关系的，能做出这样的判断吗？ 嗯，不行，这个太武断了、嗯、 是 对，只能说可能因为他缺少了家庭的关注，那他自己有这个精神病的时候、嗯、旁边的家人没有办法及时的发现，然后催促或者是带他去就医，就是有一个社会的通报系统， 嗯， 只能说是这样，所以让他变得越来越严重。因为如果他有家人的话，也许在他出现精神症状的时候，他们就很快发现，然后就会带他去看医生，然后把这个症状给稳定下来。但是可能因为他没有社会支持的关系，他就一个人，所以他也没有什么朋友，所以就越来越恶化这样。 嗯， 但是不能因为说他没有社会支持，所以导致他有这样的情况、 嗯、 这个太过武断。 是是是。那另外一个就是围观者的心态哈，我记得我们上次说到山东招远的、嗯、全能神杀人的那个案子也有分析过。 嗯嗯。 那这一次也是很多乘客其实目睹但都没有上前协助，但是司机呢、嗯、反倒是非常的主动。你看这一次的围观者的心态有什么不一样吗？ 嗯，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一块其实跟上一次我们讲到那个邪教杀人是蛮类似的、嗯、就是说大家都在观望，其实想要突破这样的困境就是很重要，要有一个人先可能他就吆喝一声说大家一起上吧， 嗯 啊，去帮助那个司机，这个时候大家才会就是一起来。因为其实我觉得这种状况在中国可能又特别特别明显，会比其他的国家又更加的明显，在东方。因为我们上一次有讲到，就说这个旁观者效应，就是只要有围观的人，大家就会把所谓这个个人责任分散到社会的责任，就是为什么隔壁的人不做，那我的责任相对来讲就是比较轻，越多人的话这个分散责任就越轻，所以他就越不容易出手。 嗯， 那我觉得在中国社会的话还要再加上一点，就是中国人的从众行为是很高的，因为我们是一个集体化的社会。 嗯， 那特别是在中国可能又比其他的亚洲国家又来得更高，因为这个集体意识是很强的，可能跟政治整个传承的文化很有关系。那所以就变成说大家你不动我不动，大家都不动，就没有，因为没有一个人动嘛。 嗯，但是这次有司机先动啊，而且我看到新闻说最后整个车厢也就是那名女乘客，那名施暴者和加另外的一名乘客，可是另外一名乘客他是从头到尾都没有想过要帮助，最后是司机一直在鼓动他、嗯、他才上前帮了两把。 对，那个司机的话、嗯、因为司机的角色跟众人的角色是不太一样的，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角色上面，我们每个人的头上都有一个帽子，都有一个标签在。司机其实他是在这整个车厢里面，他本来就是负责这个安全的， 嗯， 所以他本身的角色就跟大众的角色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不会认为说，司机跟我们都是同等的，是必须要去帮助这个乘客的。大家会觉得他本来就要为这个车厢的安全负责任。所以很重要，就是说如果有其他乘客愿意出手的话，那接下来大家跟上去的这个行为频率我相信就会高很多。那至于你说可能有一个人他一直迟迟不愿意帮，那可能就是他个人的问题。 嗯，像这样的情况哈，就是不是跟一些其他的像灾害型的危机情况就完全不一样？因为又联系到前几天在杭州发生的一起公交车的人为纵火的事故。当时的新闻就报道说呢，很多的路人就看到这辆公交车起火了，奋不顾身，毫不犹豫的去帮助里面的乘客。那这时候好像大家又没有那种围观者觉得跟我没有关系这样的心态，这又是为什么呢？ 嗯， 我想说那个时候应该很 紧急。 不是说很紧急，应该是说那个时候大家就是在那个当下的时候是有人已经先开始做这样子的动作了。 嗯， 对，然后而且是先开始做这样子的动作的时候是它是一个公，它是一个 公交车， 它是一个在路旁的吧， 它在马路上已经在开动的。 其实它的那个场域，它的那个场景也很重要。今天如果我是在一个密闭空间，跟我是在一个开放式的场域，那个东西，那个给人的安全性感觉就不一样。比如说我今天在公交车上，如果我去帮助了这个人，那我受到了什么危险的话，那会不会有人再来支持我，或者是我可不可以得到及时的救援，这样子的保障是不是有的。 嗯， 那跟我在一个公共的场域当中，譬如说我今天跑去救火，我自己个人的安全性是不是当我可能会受伤的时候，我旁边救护车就会直接来帮助我，或者是旁边有其他的这些路上的伙伴会来支持我，这个安全性的考量是不太一样的。 嗯， 所以就是在一个公开的这个场域当中，我们会比较容易去帮助人，会比这个在公交，在这个性侵案件当中，在公交车里面，这个给人的这个安全的保障感是有区别的，所以我想这个是有差异的。 嗯，跟时间有没有差异呢？因为一个发生在白天，一个发生在晚上。公交车起火那个事故是白天发生的。 那就要看说你的时间点对于这个所谓我们旁边救灾的人他的这个安全的感觉，有没有差别？对，如果今天说。因为我不知道，我不是很清楚内地的状况。如果说今天在晚上大家去救火会比白天来的危险很多，而且旁边都没有人，就假设今天已经半夜两三点了，所有的店家都打烊了，路上也没有人，然后就是有纵火，然后就是几个人看到，我相信这个去抢救的比例就会低很多，因为你那个安全的保障就比白天低了很多。 嗯，这样。好，最后我们再来聊一下受害者的一个心态哈，因为确实现在看到很多的统计也好，可能是在东方吧，就是大部分如果是受到性侵的，多数会选择沉默或者是避开。这是为什么呢？从心理学的角度。 其实在这个在心理学上面，我们说到很多不只是性侵，通常是被虐者都会出现一个状况，就是说他除了会很恨恶那个侵害他的人之外，他也会去恨他自己，他会把那一种他会把那一种被伤害然后的委屈跟仇恨内化到伤害他的人还有自己身上，他会去想说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所以导致我也这样子被伤害。所以很多的施虐者最后可能发展出来两种极端的状况，一个就是暴力倾向，那个暴力倾向是因为他恨世界，然后他也恨自己，然后那个恨自己就显露出来，就变成说我对外就是用一个暴力的形式去对待。那另外一种就是非常的退缩，非常的萎缩，他看到很多事情他都很害怕，裹足不前，然后甚至如果在性侵里面的话，他很难再拥有很美好很满足的亲密关系，因为他就是很害怕，然后觉得自己不配得到更好的亲密关系所以在这个我们说这个无论是东西方都会出现有这样子的状况。那刚刚凡素讲到一点，就是说为什么在东方这样子的情况会更严重，我想跟社会文化有很大关系。因为在东方一直以来对于这个女性还是有很多的标签的，比如说我就听过，譬如说有人看到这个路上面有些女生可能穿得比较清凉，那我就会发现说在西方可能就是很多人吹口哨啊，然后觉得她很漂亮，然后会一直称赞说哇，这个女孩子真的很美。但 但是在东方我会听到有很多人会说他这样子不怕被怎么样吗？ 嗯， 或者是他这样子如果怎么样那真是活该。 嗯， 就是我们对这个女性还是有很多的限制，现在已经是2014年了，但是我们对女性有很多很多是把传统的框架还是套在对方身上，所以就导致说在一个正常的在一个心理学的基面，如果说被虐者他本来就会恨恶自己的话，在东方也许这个部分会更加的明显。 嗯， 因为社会也给了他很大的压力，所以他就会选择沉默。 是 我更担心，或者是说我们在心理学上更常看到的是说在东方更出来是他对接下来他可能对于公交车或者是身旁很多男性的恐慌。 嗯， 这个是我比较担心的，就是他以后可能是他也再也不敢坐公交车了，或者甚至有男性，就是如果我讲到这个在这个新闻里面的这一位被害者的话，那可能甚至男性靠近他都会觉得非常非常非常紧张，心跳加速，然后呼吸困难这样。 嗯，那怎么办呢？有什么样的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嗯，其实针对这恐慌的话，很重要就是说你还是必须去直面你的恐惧，因为很多人会采取的就是避开，因为避开让他感到有安全感，所以他就可能不再搭公交车，不再去，那这种东西是很奇怪，那心理机制是他会越来越去全面化，就是类化这个类别，所以最后他可能就会变成说不只是公交车，他连地铁也不敢搭，然后他只要是公众交通工具他都不敢搭了这样子。那甚至是男人，他可能一开始只是说样子或者是穿着很像那个死者的那个男人，但是越来越他就会越来越类化到很类似的，他都会害怕，甚至之后他最严重是可能他看到男生靠近他就会压力，这样子。那所以解决的点就在于说你不要采取避开，你越避开你的心理机制就会越类化去别的类别，反而是你要去让自己去直面，就是你越不敢搭公交车你就越要去搭，但是同时你可以其实这个真的遇到的比率是很低的嘛， 嗯， 非常非常低的，所以在你每一次搭完公交车你发现你是安全的时候，就给自己一个正面的鼓励，然后你的身体你的心理就会慢慢接受说哦，原来之前那个只是在这个数千个人当中的一个几率它发生了，但是我还是安全，而且我也知道要怎么处理，而不是避开它。就以后我碰到这样的机制，我可以立刻打电话，或者是有一个什么样的处理机制。 嗯， 对，所以就是要直面它，去避开它，然后在直面的过程当中，确保自己是安全的，这样就可以了。 好的，安安呢给出了他的分析和建议哈，就是。对于如果真的是像二位受到过伤害的人，不过你们没什么心理阴影了，如果真的是有的话， 不过你要说没有 直面 心理阴影还是有的， 有吗？ 我现在就会对周围的人很警惕，就是在公交上会很警惕， 这是相当于一个好的教训是不是、 但是你不觉得你丧失了 一个好的 安全感吗？你丧失了一种在公共场所的安全感，这其实不是阴影，应该算阴影。 而且有些时候我觉得不只是对我自己，我现在发现呢，只要我例如在坐在车上，只要觉得这个男的看起来怪怪的， 对， 他呢可能这么多位置他怎么都不坐，他坐到了一个女孩子身边，我就会从头到尾一直盯着他看看他会不会做什么的，所以你会变得非常的对这些东西非常 疑神疑鬼，有时候你会觉得 是吗？但是我觉得有这个警惕的心理不是增加了你的安全感吗？ 也不是安全感，就可能也许就会 你会少碰到这样的事，但是你在公共场所那种自由自在放松心态就没有了。 嗯，好，那等一下我想听佩芬分享台湾到底有什么好的经验和值得大家来借鉴，我们稍微休息等会儿回来。 You radio、oh, You radio News and music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的，欢迎回来。我听佩芬讲哈，就是在台湾大家会有这样一种方法，怎么样去治理， 他对他讲了器具， 惩治 什么 色狼 器具。你讲在公车上好了、其实如果你们去搜一下台湾的就公车上这个色狼新闻，也绝对不会少。可是通常你会发现这结果会是什么，通常就是可能会就整车就可能司机就把门给关了，然后就整车开到了警察局去、就一旦有举报、可是在台湾的一般的公车上会有两样东西，如果你下次有去台湾你可以注意看一下、一个是叫做防狼铃，就我们通常下车铃不是有一个下车铃、但还有一个特别东西叫防狼铃、就如果你 怎么用、 你们就按它咯、对、按它 电的嘛， 对， 不是铃铛， 对，我以为是铃铛，摇 它就是 没有 是一个按的、那按的呢通常都是你可能会发生一个巨大声响，那可能那些色狼因为这个声响会被吓止掉、那第二个就是你可以提醒司机，因为有些时候其实车上很多人的时候司机在最前面，然后你可能在最后面、司机未必看得到什么嘛、那司机前面会有一个知道，原来知道这台公车有色狼，他也其实不需要再去了解状况，反正就整车先开到警察局再说、 那万一按错了呢，万一按错了呢，我不小心碰到 了，这是风险。不过我觉得其实在大家一般就可能大家可能训练就教育程度比较好，我觉得其实按错的这个状况不多， 对， 它是真的有实际发挥作用。那另外一个就我们私底下刚刚聊到就是一个叫做防狼哨子的东西、哨子的话然后就会挂在那边，可能你进，然后因为之前防狼铃有被批评过它把它射到的太高了、很多女孩子可能还按不到 娇小的按不到， 我想按我还按不到，所以有一些新闻就批评、你知道救人就反倒他射到一个他按不到的地方也太夸张但是有一些哨子可能在座位旁边，有一些因为台北的公车就很多就是有不同家民营，那有一些民营的就会设计一些防狼哨子，然后你可能拿起来就可以直接吹哔哔哔，然后可能就一下子然后也可以提醒大家可是呢这又被批评了说、因为大家都拿起来吹多不卫生啊， 那你是有多频繁发射啊每 所以其实还有你说我刚刚讲到有时候是一种社会风气、就像我们昨天次家跟樊叔讲，樊叔说如果你整车到警察局、 整车拉到警察局， 我 那 我要上班我要迟到哎、对、可是真的不会，一般呢大家通常都会觉得拍手，就大家都会觉得抓到色狼，而且很多你知道台湾的新闻很爱就下来就问说那你在当事者吗，那大家都觉得如果可以抓到这大家都很愿意 正义， 而且还试过那种就是可能就是司机可能了解状况才瞬间，然后可能门都还来不及扇的时候那个色狼就已经跑下来了、可是接下来就可能有乘客追下来大喊色狼色狼，然后旁边就可能有机车骑士呢、 就 会听到的话就会追上去， 我就很疑惑中间怎么执行、就是你如果听到那个铃声哈，在开往警察局的路上、它中间还有几站路、那有人确实要在那个其他的中途站要下车了， 没有 开 了 就关门 就不开 了，直接开到了警察局。 这个事情以前北京是有的，北京很久很久很久以前、得是80年代70年代，如果在这个公交车上有小偷或者色狼，那真的是就司机卖票的就把门一关就整车人拉到派出所了是有的，但现在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你整车人会把那司机和售票的骂死，说我们要上班了， 对呀、这个 顶多就是说你开门让他们让这个起纠纷的这堆人下车他们自己解决， 是、 报警他们自己解决，你看连你的这种说法吧、 对、 你都不肯。 那为什么台湾人不会觉得好像圆圆讲的那种方法更加靠谱， 比较有人情味吧我觉得还有你刚刚讲到我们讲的公车，但是其实捷运上面也常有色狼嘛、但捷运上如果你下次有机会去看，它有一个跟司机讲话的一个对讲的一个对讲机、因为通常有时候例如说有突然有人不舒服或发生什么事、像上次砍人这事你可以直接透过、那有些我也看过新闻就是有发生事，但是这个女的就不动声色，她也不特别就跟你那个，那她就偷偷的可能也许有朋友就去跟司机讲说我们在第几车厢，然后有一个人就是色狼，然后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司机可能也就先通报了下一个站的捷运警察跟员工，然后下次开门的时候就在那个车厢门口就上来抓人、对，所以我觉得台湾整体在应付色狼、 我就很好奇啊，我说在台湾是不是色狼、大家把它放到一个特别高的位置，就是要针对色狼专门是想一套办法，但如果 是 别的呢，像小偷什么的， 小偷这很难讲，但我觉得凡数倒也不是说因为大家把他的位置放到很高、而是以现在很多的这个我们刚刚探讨说如果这个世上什么亡命之徒是流氓、可是以现在新闻很多你去曝光的你发现这些色狼都是高知识分子、在什么竹科的什么科技园区是什么科技新贵、然后是有很好的教育然后有家庭的、他们只是因为压力大、你像香港其实很多群体偷拍也都是因为压力大、所以这些人呢通常他们是 很胆小的， 嗯， 对，所以其实我倒也不是说这个色狼，而是说其实很多时候你这种随耳很容易去设定的一些东西，既可以保护到让女孩子比较有安全感， 嗯， 然后其实也可以去制止到这些人，就给他们一些惩罚，嗯，我觉得这只是一个很容易去设计的一个东西， 嗯， 那我不知道就是内地的地铁也没有，就像等车的那个会有一个女性等车， 但是我始终觉得台湾讲的这个例子啊，就有点戏剧化的效果，嗯，你甚至看到香港那些新闻，如果真的是有关风化的这些东西， 嗯， 你尽管是上到警察局，如果是媒体过来报道的话，他一定会头上套一个黑 套， 对，他不会让你看到他的真人的， 嗯嗯，是。 那在台湾的话，这些所谓的隐私， 保护他们的隐私， 对啊， 可是你想想，如果他在一个公车上， 嗯， 然后再被拍，嗯，那现在大家都有智慧型手机， 嗯， 对，其实很容易。还有呢，你说戴头套，我觉得那可能香港做的特别好，可是很多时候你处理上， 嗯， 你可能打一个马赛克， 嗯， 他不需要被公众知道， 嗯， 你我因为他不，我们不需要认识这个 人， 但只要他的朋友跟他的家人， 嗯， 其实知道的，就像说你去，其实你需不需要去他的家里，可能也许他犯这事他老婆会不知道嘛， 嗯， 我觉得对他已经是一个巨大的压力，他倒不需要曝光在公众面前了，对， 嗯， 对， 我觉得那个他套那个套子这个问题，应该一个是这个办案的手法不同， 嗯， 另外就是我觉得像这种色狼这种案件，就是说他是在一个公共场所，他肯定是被人已经给认定了的， 嗯， 就是套套子一般是还没有定案没有定罪，就是他是犯罪嫌疑人，所以给他套套的， 嗯， 但一般色狼肯定是你摸我还不知道你是谁嘛，对不对， 嗯， 已经确定他是谁了， 嗯， 对， 是。那对于现在就出现这种新闻哈，大家很容易有一个结论和联想，就是说，这是一种社会病。那你包括像杭州，这个他现在还没有，因为他重伤嘛，所以你不能通过审讯来知道他的犯罪动机。 嗯， 但是你通过他的一些生活的轨迹，你也能产生这样的一个印象，就是他在生活当中应该也是一个挫败者。 嗯， 我看过他的一些生活的细节，他是甘肃张县人。然后他就在浙江什么义乌啊、金华、杭州啊都有过打工的经历， 嗯， 但是呢他从6年前离开甘肃打工，他就再也没有跟家人有过任何的联系。 所以你是想说他其实也是受害者，他是 对，他也是一种受害者， 是社会问题的受害者。 对， 对， 就是我有时候觉得他们一个 是他 一个是受害者，对对对，我就想到这些社会新闻， 嗯， 现在一多了起来，大家会容易产生一个非常武断的结论， 嗯， 就说这个社会病了， 嗯， 一定是某些政策方面的工作没有做到位， 嗯， 比如说社保，比如说报复社会的种种的原因， 就是， 大家非常简单 的 归结为 原因， 嗯，对， 有一个社会没有有一个，嗯，在什么地方对不起他，所以他出来报复。但也不是啊，你看这个之前那个上海那个有一个咸猪手，那个9号线的事件，咸猪手那个人已经被开除党籍， 嗯， 什么开除公职， 嗯， 然后解除劳动合同，然后还被逮捕了，被这公安局给拘留了，行政拘留了， 嗯， 就是他你想他没有社会没有对不起他，他还是什么引进人才什么那个， 嗯， 而且是有老婆有女儿什么的，他社会没有对不起他，是他对不起社会，我觉得是。 我总是觉得现在的社会气氛就分析起来这些案例的时候，是有一些不太正常的地 方。就是，大家想挖根源的话就想找一个背景， 嗯， 但是我觉得今天讲的这种公车性侵什么的，我觉得最终还是提醒一下女生要注意一下，真的是。当然你刚才说安说啊，这个女生好像穿的薄了以后被， 嗯， 穿的暴露了然后被性侵以后是她的错，我觉得也不能完全这么理解。你看我这里拿到一个就是公安大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这个王大伟，他曾经真的是研究过，他说什么呢， 嗯， 他说在中国全国气温每升高2度，全国的强奸案的发生就会上升1%， 1%，那可能基数也很大， 基数很大。然后这个每年的这个强奸案发生的高峰在哪儿，就是8月，因为8月是气温最高的时候， 嗯嗯， 然后这个气温一旦超过38度，警察就会很紧张，就是知道这个也许这一段时间这个性侵会比较多发。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就是不能完全是从女权的角度来说，什么我可以骚你不能扰， 对，我觉得我可以骚 不能这样一个逻辑， 你不扰，这个逻辑非常错误。 它中间的是有一个科学的依据的， 有一个科学 依据，你从男性和女性的这个生理的反应的角度，可能就能得出这样一些科学的依据。大家要尊重科学， 尊重自然， 尊重 自然规律，尊重男性在某些方面的这个自然反应。 好，我们再短暂的休息片刻哈，等会儿我觉得现在的社会气氛到底是 是什么地方有点不对劲。好的，欢迎回来。最后为什么我说就是看到我们现在比较负能量的社会新闻哈，大家判断当中呢会有一点武断的感觉。如果说杭州那个纵火案，大家一看到立马会想起之前厦门的那个公交车上也是类似的报复社会嘛，立刻会觉得他在生活上他是一个失意者，因为他受到很多不公正的待遇，所以最后的指向一定是政府错了。你像现在这种性侵的，你不管是三七二十一，不管白天黑夜发生在什么样的时段什么样的地点，周围的环境怎么样，大家都会觉得是这个社会病了。就说为什么人群这么的冷漠，的确是病了，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舆论指向，是吧？ 对， 哎，就是中间缺少刚才你讲的， 什么区分和鉴别， 区分和鉴别，就是有一些更加科学的依据出来，就是不能仅仅大家靠着这样一种先入为主的刻板的印象也好，来进行这样一些判断，我觉得都是不太负责任的。你会看到他不管是哪一个事件的当事人，他们每一个人的生活轨迹都是完全不一样的，都有一些你没 有 办法去完全了解的，可能是真相也好，只有他们自己心里才能够清楚的。反倒是这个时候你是想要看到一些专家他做一些比较深入的或者长时间的观察研究，更加科学的分析，才能够有一些的判断，我觉得这个是比较负责的。 缺少吧，缺少这种声音，就包括那个我们看到就是在那个上海九号线那个咸猪手王继康，你说他是不是摸那女孩，他确实摸了，他的确是这个色狼行动，但你说他是不是应该遭到被人肉，他的名字、他的电话、他的工作单位，然后都被揭发出来了，然后很快就他的党籍开除了，然后工作也丢了。但你想，他还有家里，还有女儿，还有老婆，就你有没有想过？ 但是感觉这是非常随意的一种执法， 就是让人一种好像你表面上你觉得你大快人心，你惩治色狼，但是你没想到这个色狼他本身也是人呢， 对， 他家里也有家人亲人呢，会给他的女儿造成很大的伤害，就完全不考虑这些了嘛。 对，而且确实可能现在法律上面他是有。他在这些你可能是道德方面的一些指责比较多，因为我看过12年吧，说的是广州地铁有个色狼，他当众摩擦女性臀部，后来还射精了，就最后这个人怎么处罚呢？10天的行政拘留。 其实最通常都不会在台湾也是一样，很容易，也许跟就是被害者和解一下，或者是就是赔钱一下， 道个歉 就很容易就没了。 但是在香港，我看到他们这个罪是比较重的，就是如果任何人在公交车、巴士、铁路、轮船这些公共交通工具哈，有一些猥亵或者侵犯，会判14到28天的监禁，实时入狱。如果再犯，刑罚就会提高到2到6个月。就算是初犯认罪态度好的话，也会被收监。那相对于大陆来说，这样的一个惩罚是严厉的。 但我觉得，不管是你关7天也好，14天也好，还是罚2万也好，罚20万也好，就总归你有一个法律去，有个法律去管理嘛，对吧？但现在好像就是一种全民，就是在全民打狼的那种情况下，就是先公民执法了，公民执法完了以后，法律才跟上，法律就是比较慢，我觉得是比较慢的。而且你这个抓住了是这样处理，没抓住的那些人呢，怎么处理呢？ 对，就依靠司机的个人觉悟比较高， 还是依靠周围大家靠手机拍嘛？那这样的话，全国都安这个摄像头好了，到处都安 CCTV 好了。 好，那夏日哈，现在是 少穿一点，就是不要穿那么少。 对，炎炎夏日，女性朋友们还是要多多提 高 警惕啊，提高警觉，要好好的保护自己。 君子不立于危墙。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今天做客三立化新闻，也谢谢你的收听，我是樊苏， 我是月月。 拜拜。